就跟大家带着趣味，哎，去研究研究它，去分析分析它。因为这个十二正经啊，以前呢，大家你看这个经络图谱也好，是吧？包括你学中医的人，他要背穴位、背经络的走向啊，什么内观外向，这个很复杂啊，很复杂。甚至我们学了身上的穴位，也都是一些重点的保健药学。你千万别当真了，我也去买包针，插着酒精回家在自己身上咔咔咔练针，我不建议这么做。啊，这是形而上学。啊，这是形而上学，什么意思？你就光学那形式，是吧？你在那人家那个医学专家那个手里一根银针，他能治病。你扎来扎去，你再扎破了血管，你再扎错了穴位，你再扎的五脏紊乱，这不值当，是吧？所以要学这里边的什么呢？哎，道理，学这里边的精髓。你虽然不用银针，哦，我点一个内关穴，哎呦，我调心率了。我揉一个膻中穴，哟，我宽胸理气，这个管我快乐，是吧？没事儿，我来个小木锤儿，是吧？三里锤儿，什么叫三里锤儿啊？是吧？古代为了让人强壮，拿那个疤痕灸，是不是啊？真赶上那个行了，是不是啊？疤痕灸来灸那个足三里，灸的结痂了，流脓流血。说若想强壮三里不干，啥意思？这个刚定胳膊，那胳膊再揪揪破它，让它流脓，通过这种刺激来吊人的胃气，是不是啊？哦，增加人让强壮，足三里强壮。你现代人，你给他讲，你说我给你这儿揪个疤痕灸，烙个疤，让这儿这个流脓流水别封口，接受不了，怎么办呢？来小木锤，是不是啊？哎。一天呢三百下，敲敲左边，敲敲右边，是不是啊？就以得木气者，哎，来疏通这个经络，疏通穴位。因为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比较深，你单凭那个按穴位，没等得气呢，没有酸麻胀感，哦，哎，手都按麻了，按抽筋了，就不值当，反而伤了手筋，是吧？有的人老年学养生的，那手都按成腱鞘炎了，那穴位还没得气。什么叫没得气？那条经络你还没有把它打通，这就不值当了啊！所以呀，哎，咱们把它融合起来，啊，挑重点，挑精髓，是吧？关键是为了什么呢？叫抛石引玉。哎，我这一条通了，哎，我是不是这条经络，整个这个脏腑，我是不是就把它搞通了啊？这么回事。我们先来说这个。十二生肖啊，十二生肖，这个十二生肖大家都能背下来，是不是啊？哎，十二年一轮回，是吧？其实啊，这个十二生肖你单去记十二正经不好记，但是你把十二生肖和这十二时辰对起来，再和这个十二正经你配上对儿，哦，你就容易明白，哦，我这十二正经在这个时辰是干什么的了，啊，是干什么的了。所以呀，知其用而学之，啊，你别说我学堆东西没用，这家给我背的头昏脑胀的，到最后用不上，那白学了。那么人体啊，人体这个有十二条正经，啊，十二条正经，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啊，那这里边的阴阳，我得给大家区分一下，啊，手三阴，啊，啊，有少阴，是吧？厥阴、太阴，还是说的太绕口了，是吧？我们学这个干什么呢？哎，少，啊，家里边那岁数大的，那以前叫老爷。是吧？那岁数小的叫少爷，是吧？啥意思？少就是小呗，啊，少阴就是小阴，是不是啊？厥阴呢？厥阴就二阴，是吧？那这个太阴呢？太阴就 是爷爷辈的阴，那叫老阴，是不是啊？哎，少阴是小阴，厥阴是大二阴，而你这个太阴它是老阴，这是阴。阳呢？阳也有啊。我们以前这样说，这个竹少阳胆经，是不是啊？少阳啊，少阳啊，竹阳明胃经啊，阳明是吧？啊，足太阳膀胱经啊，太阳。好，我们也是。你这个什么少啊、阳明啊、太，我们记不住，好，不要紧。少还是小的，一阳，阳明啊，比那个少阳大一点，二阳，阳气要比它强，啊，太阳啊，阳气最足啊，阳气最足。你看阳也有一二三，是不是啊？哎，所以只是古代呀，他为了这个什么呢？他古代文字特点啊，他用的比较文的，什么少啊、阳明啊、太呀、这些说法。那么用一二三，你看老百姓容易理解了啊，容易理解了。说我们学这些干什么呢？是吧？首先啊，人体十二正经是气血的大的通道，经者气血大的通道，络者气血小的通道。那这个通道，这个通道它是气血运行。另外，这个气血在全身。在全身要完成一昼夜24个小时12个时辰，它完成多长时间多少个周期的运行呢？中医说叫50周，50个周而复始，50个，这是中医在气血论里提到的。那么西方医学呢？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呀，我说你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啊，吃保健品也罢，啊，你不要认为好，我这面吃肚子里去了，那面叭起作用，不对，它一定要有气血承载着你吃进去这个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哎，它得吸收利用，它得在全身循行。那么，一粒红细胞在全身完成一个。在身体内啊，在你这个小世界里边完成一个环球旅行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大家记住啊，是20分钟。这是现代医学的测定啊，用靶向细胞做了定位测定啊，气血全面循环一次的时间是20分钟。哎，你看看啊，这个无形当中跟中医的气血循行周期一昼夜啊，一昼夜50周，这个是20多分钟，你看相差不多。你按半小时算，它是48个周期；你按20分钟算呢，是不是啊？一个小时是3个周期，是不是啊？你24个小时呢，将近70个周期，大致也在50-60个周期左右。那么中医讲。十二正经当令，就是每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是吧？卯一经，十二正经，比如说这胆经当令的时辰是子时，是吧？咱们老百姓按小时算，那就是半夜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这俩小时。当令啥意思？啊，说今天我值班，你们都下班吧，是不是？不是，是吧？中医指的当令指的是值班主任。十二正经啊，他指的是值班的主任。啥意思？也就是当这个子时胆经当令的时候，是以胆经为主要气血循行，另外他监管着全身其余的11条经脉的气血循行，是不是啊？啊，他不能说哦，气血在全身啊，一天走50个周期，是吧？你一个时辰呢，大致走4个周期，是吧？那你都在我胆这儿吧，气血都到我胆经了，别地方气血都掏空了，那不行。他只不过是由他来掌管，由胆气来掌管这时候全身的 气血循行，轮流值班，而这个胆经这个时辰，它使全身都得胆气。哎，我说的最后这句话特别重要。哎，有的听众朋友一时没跟上这块思路啊，有点比较绕啊，比较绕。说啥意思啊？咱们轮班啊，当厂长是吧？你张厂长当班的时候，你这一个月你当厂长，你干事就是利索，你就哎就希望这厂子干净利索，是吧？你这个李厂长当班的时候，这仨月这李厂长这个人什么的，哎，他做什么事慢，他希望大家啊，你把事儿都慢下来，咱别着急，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亮剑精神，是吧？军魂啊啊，一个军队，他的这个将军、元帅，他那个指挥官，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那特点，他就是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样啊，说完军队，你说什么呢？家庭。这家里啊，当家的，那爹什么模样，那儿子什么模样，那爷爷什么模样，哎，那个当爹的那个孙子，他们都一样，都一样。这叫基因，他这也叫家风，他也叫传承，是不是？所以啊，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因为一个胆囊活着的。所以说胆经当令的时候，它给全身灌注于胆气，要生发。肝经当令的时候，它给全身搞训练。啊，肝者将军之官，我把你全身的这个肌肉啊、组织啊、血管啊，我告诉你们，你都增加弹性，恢复弹性。你白天等到你跑步的时候，你腿变酸，因为这个时辰俩小时，我肝经在促进全身气血循行的时候，是按照我肝的大将军的特点，啊，哎，寅时，啊，凌晨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肺者相父之官，是吧？肺，我是个老好人，是吧？我是个老学究啊，咱们要柔和，把虚火去掉，是不是啊？哎，咱们谁也别上火，是吧？啊，五脏六腑都安抚好，第二天遇什么事不着急。是吧？反之，你这个时辰就该肺经当令，应该肺主一身之皮毛，把全身的胃气哎进行好协调，进行好气血二次输布，让微循环都得到濡养，是不是啊？但你这时候凌晨三五点钟你还在那儿抽烟喝酒打麻将呢，是吧？结果呢就相当于本来是肺经当令主气血的什么呢二次输布和收敛的时候，你抽烟喝酒打麻将，你干扰了肺经当令，是不是啊？啥意思？人本来是自然天成的啊，人那俩孩子玩得好好呢，你过去了你一顿瞎指挥，结果俩孩子掐起来打得哇哇哭，人说这家长太没正事儿，孩子玩好好的你给闹得直哭呢。说人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往往啊老想，是吧？啊，我去按按这个穴位，是吧？我去倒腾，我去什么呢？鼓弄鼓弄那个经络。你懂吗？你懂得自然天成的东西吗？你不懂你就是帮倒忙，是不是啊？特别现在这个盗版书特别多啊，那天我看本盗版书都给我气乐了，说敲胆经养生助生发，是吧？那么胆经是在子时一阳生，它怎么一阳生？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吧？那个小鸡儿孵蛋，它要破壳而出，它是自己把壳啄破的，它从里边迸发出来，它是个活的小鸡儿。它里边刚当当当当刚倒腾蛋壳，没等啄开，你把那蛋扒一打扒开了，那小鸡是个死小鸡。以阳养阴，以阴养阳，是吧？那孩子还不能刚学会爬呢，哎呀，扶着胳肢窝练走，是不是啊？ 刚会爬，刚会翻身，跟个学步机上练走，走成罗圈腿了。啊，拔苗助长。所以呀、啊，你不要说哦，我学了个敲胆经，敲胆经是干什么的？胆经不用你敲，健康的人不用敲，胆经通达。但是我，哎呦，我感觉这腿很乏困，你晚上那胆经没干好活，它自身没生发好，需要你白天补充的时候白天去敲。所以呀、啊，啊，你看有些盗版书上说二半夜啊，你这养生的人，半夜是吧，11点到1点之间别睡觉，起来啊，在家里敲胆经。那是睡眠的黄金时期，你二半夜起来敲胆经，你是养生啊，你是昨人闹人呢、啊。反之伤了胆气。啊，伤了胆气。所以养生它是顺应自然天成的东西。帮助自然天成的东西，但是别帮倒忙。阴阳不分，伸手便错，是不是、啊、子时一阳生。什么叫一阳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那星星之火小火头还没着起来呢，是吧，你拿鼓风机一吹把它吹灭了，你只能拿扇子轻轻的扇，或者把它压上什么呢，艾草，那星星之火扑它才能变成大火苗。所以子时是养睡眠的，是在睡眠当中养这个阳气，因为那阳气太小了，它是一点点一阳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来说这个十二正经、十二生肖、十二个时辰，这里边的天人合而为一的养生文化。咱们学习这个十二正经啊，它和那个医科大学是吧，中医学院它给学生讲十二正经不一样，是吧，学校里怎么讲啊，先挂出个经络图谱来，是吧，这经络起止于哪儿，是吧，怎么个走行啊，有什么穴位，是吧，哪个穴位治什么病，是吧，这是科班啊，这是科班。咱们养生节目啊，咱们不是学完了成医生，咱们是学完了我们明白这里边的道理，自己有了主心骨啊，绝对不是说学完了我自己在自己家给自己看病，不是啊，该上医院看病上医院看病，该找中医扎针灸扎针灸。那我们学这些东西是明白天地自然和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运行规律，进而呢来我们把握这个规律，哎，让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的运行和大自然和谐统一。和谐统一怎么的了？哎，少得病，不得病，晚得病，哎，延年益寿。啊，你说长生不老啊，那是唬人的，是吧？你说百病不生啊，那也是唬人的，哎，只不过是我们做到自知者明，是吧，哎，减少痛苦， 啊，更大程度上的享受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十二正经啊，我们不可能说一口气把这里边的规律全告诉你，是吧？一档节目也说不完啊，就算说完了，您也不见得记得住，是不是啊？所以那句话怎么说了？哎，重复就是力量。自古功夫出少林呐，是吧？你到少林寺旅游，你看看那个禅，那个什么呢？练功房，是不是啊？哎，练功那个大堂里头，你看那个青石板扎马步，那青石板愣是扎出两个大坑来，是不是啊？哎，所以功夫它是练出来的。哎，那么知识呢？啊，知识一个是学，啊，这是最传统的，它最笨的方法，学积累，啊，另外呢，啊，悟道，啊，什么叫悟道？是吧？你老照本宣科，说人那个东西，你就是个学，鹦鹉学舌，是吧？那么悟道，一个树心儿加一个我。啊，咱们古汉语“吾”不就是我吗？啊，我心为道。哦，这东西我明白了。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意识，啊，为我所用者，物也。是不是啊？哎，那么这十二正经啊，我们给它分成什么呢？四块。啊，三个三个的来说，啊，说怎么不一个一个的说啊？一个人站那儿，你说他高啊，说他矮啊，是不是啊？正所谓没有高山，显不出那底下的山谷啊，是不是啊？没有对比，何有鉴别？所以中医之道不离阴阳之理，是吧？皆法五行之术。啊，所以这里边的阴阳五行，阴和阳是对立统一的，五行是生克循环的。所以说你单一个好了，我就把这胆经拿出来，是吧？啊，这胆经，啊，十二正经之首，是吧？它是十二正经的开始啊，很重要啊，把胆经保护好，天天按摩，天天敲，啊，你说好就好啊。啊，你凭什么说它重要啊？是吧？你这里边得有道理，啊？为什么说属耗子的人，啊，属鼠的这个人他聪明伶俐啊？你是算命先生啊？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哎，所以这里头都有它的阴阳之理，所以咱们三个三个的说，哎，它就有对比了，是吧？子丑寅卯。子者是子鼠，老鼠是夜间活动的，啊，夜间活动的。那黑暗里边，两只滴溜溜乱钻的鼠目，是不是啊？哎，它能窥探一切事物，是吧？它是偷粮吃还是偷油喝呀？所以，一到深夜，万物凝寂，哎。那老鼠是他的天下了，啊，他开始跑出来了。所以说呀，你看这个夜半三更啊，这个阴气这么盛的时候，万物都安静了，这老鼠他活泛起来了。这是什么呢？啊，漆黑的夜里，星星之火。所以这是阴当中的那么一点点阳。来，所以大家，咱们学十二正经养生，第一句要记住的话，哎，第一句记住的话，子时，你看咱们争取啊，十二正经，咱别多说，咱们说一百句话，对不对？哎，咱们一条经说它个十句八句的，让大家就了解了生命的秩序啊，生命的次序。哎，这第一句话就子时。 益阳生啊，益阳生。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请问这星星之火是火堂子里边红红火火那点火呢，还是无限黑暗当中那点火呢？啊，答案是后者。所以这个子时，你说它是阴是阳啊？中医治病不分阴阳，伸手便错。你看，我刚才讲了，让大家记这句话：子时益阳生。这一点点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请问阳气在哪儿生发出来的？我刚才说完答案了啊，你还没记住可就不行。它是在无限的黑暗当中生发出来的这一点阳气，而这无限的黑暗当中叫什么？叫阴啊，叫阴。所以人嘛，人的养生要是吧，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什么叫法于阴阳啊？啊，第二句话大家又要做记录了啊。你看我说了一条正经，咱们争取总结出十句八句话，咱就把它搞定，把它闹明白。而且这话不是我创造的啊，引经据典。这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哎，大家写本上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是啊？这就是人们因天之序的作息生活啊。阳气，太阳出来了，我们不能躺被窝里懒着了啊。经常懒被窝的人容易得抑郁症，为什么？肺气没有宣发啊。日落而息，天黑了您还不睡觉的人，小心肝胆疾病，小心血液方面的疾病。为什么呢？耗伤肝血啊，伤及脾肾。所以这就是守了天地的阴阳之道。守谁呢？守太阳啊，是吧？太阳出来阳气足啊，是吧？太阳落了那就休息吧，人就得处于一种安静的状态。所以在这儿是吧，不拨乱啊，何以什么呢？立正啊，哎，把那错的哎给它揭示出来啊。半夜五更啊，千万别点穴按摩，千万别在那上网看电视啊，更不要喝酒唱歌。那么子时人们应该干什么？所以养生啊，它很简单，它不是说你学的东西多了，是不是啊？啊，你这个考的证书多了，你拿的学历高了，你就有能耐，不是？什么力量它也不如大自然天地的力量。所以第三句话啊，子时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您在安静的睡觉。哈哈，您在安静的睡觉。哎，就像老鼠益阳生。你说说你家啊，你看那个粮库，打个比方，咱说粮库啊，那是老鼠最多的地方，是吧？说那粮库为了防止这老鼠来偷吃这粮，是吧？他这个筑高墙，搁电网，是吧？那夏天你晒粮食的时候怎么办？很简单，拿个大探照灯，强光灯，你就照着这个粮食，是吧？你老鼠，你不是黑暗当中的一点阳气吗？我拿大探照灯一照，对不起，老鼠往黑暗的地方走，你亮的地方，哎，我不去，害怕，怕光，是不是？所以人的养生也是这样的，啊，子时益阳生， 你身体里边的阳气就像小老鼠一样，它要不断的长大，不断的生发，是不是啊？啊，以至于带动整个身体的阳气，啊，生发起来，是不是？所以呀，我们怎么才能养胆经啊？第一条我讲过了，你不能太活泛了，你应该安静的睡觉。不但要安静的睡觉，请把灯关了睡觉，是吧？请把灯关了睡觉。啊，为此，啊，那个值夜班的人，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方面的知识，是吧？阴阳颠倒，啊，值夜班的，你别看你工资拿得多，啊，你身体垮得也快。啊，得的病也多，阴阳颠倒，代谢紊乱，脂肪肝。所以好多值夜班的人呢，他就白天睡觉。啊，这天太亮睡不着啊，没错，人体懂得阴阳之道啊。啊，大白天的阳气这么足，你让我睡不着怎么办？他哎，来个自欺欺人的方法，啊，弄个眼罩把眼睛蒙上，哈哈，眼不见心不烦。我告诉你。你把眼睛蒙上，挡黑了吧？哎，你顶多是让你那个心火呀暂时熄灭一下，啊，让心的欲望暂时熄灭一下。哎，更重要的什么呢？你那皮肤，哎，你把窗帘也挡上，在黑暗条件下。所以呀，你睡觉的时候，你家里边的灯是关了。你说我们家正住那城市中心。对面就是大广告牌子霓虹灯，我告诉你，就那灯，它虽然交了广告费，但是它没给你家交那个什么呢？光污染费。哎，这个光污染就容易让你失眠，影响你体内的褪黑素分泌。所以说，你家外边有广告灯的怎么办？挡个厚点的窗帘。哎，挡个厚点的窗帘。啊，这问题又出来了，说挡了后窗帘天亮了我不知道。哎，我告诉您，健康的人在黑暗当中身体也能感知到外界阴阳的变化。啊，所以说你看身体弱的人，哎呦，我得定上闹钟啊，是吧？早晨起来我别睡不醒，别迟到了。嗨，身体好的人啊，人不能说过头话啊，反正我有这种感觉，是吧？哎，就是你没有手表的时候，每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是吧？冬天啊，五点半六点，哎，也就在太阳出来前后，是吧？夏天呢，夏天早一点，是不是？啊，四点半五点，蒙蒙亮，是不是啊？哎，睁开眼睛，你再把窗帘一拉开，哎，正好那个朝阳就能照进来，是不是啊？所以我给大家讲过呀，啊，买房子，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南北通透啊？为什么能看到朝阳啊？啊，我们不要买那个只有北面没有南面的窗户，天天看不见阳光，对不对？哎，这让自然环境的变化，它实质上潜移默化，无处不在，它影响着你身体内的变化。因为咱们最近呢，在讲这十二正经，我们先讲概论，是吧？先教您一种啊，从医入道，是吧？通过学习医学知识，了解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通过，哎，熟悉回忆天地自然变化的这个规律，进而去解析身体的健康的规律，这是相辅相成的，这叫方法论，是不是啊？你会一种方法，比给你两块钱给你两片药重要，是吧？人别贪便宜啊，我发你俩膏药，我送你两贴膏药，你这膏药是干什么的呀？对我有用没用啊？啊，别贪这个小便宜，你要明白这里边的道理，是吧？ 所以这是胆经养生啊，胆经养生啊，睡觉的时候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睡觉，让阳气这一阳能好好的生发起来。那么第四句话啊，第四句话，胆经啊，胆为中正之官，胆为中正之官。我们常说肝胆相照，肝胆相照，是吧？那肝是生产制造胆汁儿的，通过胆管送到这个胆囊这儿存着，是不是啊？哎，那么人肝闹点什么毛病，生点什么气，肝不受伤，都是先这胆受伤，是不是？哎，结果呢，有的人胆囊发炎了，胆囊结石了，是吧？甚至胆生脓肿了，怎么着？一刀把这什么呢，把这胆给切掉了啊。有的人吸收了血的教训，牺牲掉一个胆囊，哎呦，我得改脾气哦，是吧？我得早睡觉少喝酒哦，啊，改了错，那肝保住了。哎，有的人认为，嘿，啊，壁虎断尾呗，是吧？我闯个红灯，你罚完我钱，咱俩两清了。下次我接着闯，我有的是钱，我够你罚。下次你闯红灯，你碰着的是大货车，你再看看，那个不要钱，要命。所以啊，借助这一档节目，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无胆英雄啊，那些手术开刀你已经摘掉了胆囊啊，已经形成了胆囊手术后慢性营养不良综合症的朋友，我给您提个醒，请您关爱您的肝脏啊，请您关爱您的肝脏。为什么？因为您就一个胆囊，原来肝犯错误，有胆囊这中正之官给它担着呢，啊，你可以把它切了，你还有一个什么呢？退步的地方。现在没胆囊了，下次病在肝的时候，你能切肝吗？切不了肝，那就要命。哎，所以这是肝胆相照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胆叫足少阳胆经，是吧？什么叫少阳啊？啊，阳气当中它是最小的啊，叫少阳啊，少阳。那比少阳大一点的呢，二阳是什么？二阳是阳明啊。比少阳和阳明更强大的那个阳气呢，阳气最强那个老阳，呵呵，那个老阳啊，老阳是太阳啊，阳中最强的那是太阳，这是阳，啊，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嘛，是吧？那么肝者将军之官，叫足厥阴肝经，是吧？足厥阴肝经啊，有不少朋友说，是不是肝脏都厥呀？哈哈，和那个厥两个概念啊，这也是阴阳的次序，啊，阴里边它也有阴阳的次序。阴当中啊，阴气最弱那个叫少阴，啊，叫少阴，啊，那么阴气排第二的呢叫厥阴，啊，厥阴，那阴气最盛的最强的那叫老阴，啊，老阴也叫太阴，啊，就是大家伙说那生姜还是老的辣，是不是啊？哎，叫太阴啊。那么肝胆相照，肝胆相照，这胆呢是一阳，而这肝呢是阴中之厥阴，也就叫二阴， 所以这个肝胆相照，整个这肝系统它还是什么呢？你两个阴碰上一个阳，是不是啊？哎，它还是偏阴的啊，偏阴的。那偏阴的你就得在什么呢？哎，晚上来滋养它啊，滋养它。那么上回我们讲了胆，它的形象代言人是老鼠，一阳生老鼠，你别看它小，它特活泛，不惧黑夜，越天黑它越活泛，而且老鼠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哎，子鼠给这个竹少阳胆经的形象代言，代言这句话什么呢？叫胆经生机无限。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么句话，叫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是不是啊？说一天当中啊，胆经它当令五脏，是吧？它是第一个。那么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什么意思啊？万事开头难呐，是不是啊？现在比较流行那句话，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哎，都告诉你得上小孩上学习班，是吧？有的又告诉你，那怀孕的时候就得给妈妈做这个胎教，准妈妈做胎教啊，说那都是孩子起跑线。我说你们呐都不懂中国文化，是吧？孩子的起跑线，你孕育胎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赛程已经过半了，还什么起跑线呢？说那什么是起跑线呢？啊，阴阳相搏，啊，阴阳相搏。所以我们说呀，计划生育，计划的不单单是数量，还有质量。啊，说什么样的孩子又健康又聪明又长寿？哎，告诉大家，父精母血。父精母血，是吧？我以前给大家啊举过通俗的例子，是吧？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吧？所以呀，你这个孩子父精母血，父精，父亲是一粒种子。遗传着 DNA 呀，哈哈，遗传着 DNA， 对不对？哎，而母亲呢，啊，地势坤，厚德载物，母亲是一块土地儿，啊，是一块土地儿，是吧？所以呀，土地肥沃，哎，你长这树，结出那苹果，它就是什么呢？又酸又甜，是吧？说这个土地是盐碱地。啊，你长的那个东西什么呢？又酸又涩啊，又酸又涩，是吧？所以父亲母亲都很重要，但是你要论到说人生的起点从哪儿开始，哎，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原始胎心阴，比这个还要早啊，比这个还要早，是什么呢？哎，是那小蝌蚪破壁啊扎根的时候。换而言之来讲，啊，你父亲身体的健康状况，他的肾精的状况，他的意志力的状况，母亲他的脾土的状况，剖宫的状况，卵泡的状况，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起点。所以啊，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胎教，是吧？有的胎教叫来叫去，你怎么着了？啊，你中途流产了，啊，你不起跑线吗？啊，说起跑线是什么呢？哎，是孕前检查，是吧？啊，孕前检查，父精母血足不足？哎，这个很重要啊！哎，这是这个闲言了，是吧？咱们闲言少叙，咱得书归正文，是吧？说这个肝，啊，说这肝。讲是第五条，是吧？肝者将军之官，啊，说这个将军是一介武夫啊，还是文武双全呢？ 是吧？我们现在一说将军，好多人就想到带兵打仗啊，不对啊，不对。因为这个甘者将军之官是源自于那个《黄帝内经》里边原文的话啊，所以《黄帝内经》那个时代什么叫将军啊，那了不得啊，那是相当于大元帅啊，相当于大元帅，能文能武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呀、啊、这个甘者将军之官他是人能力的体现啊，他是人能力的体现，是吧？那么甘藏雪啊，甘者将军之官藏雪，是吧？说这将军怎么还管仓库保管员呢？那可不是仓库保管员啊，那是啥呀？啊，那是国家财政部，是不是啊？国家的一切钱粮都他说了算啊。说那不对呀、啊、甘藏着雪，甘还主生发，是吧？你肝藏着血，是吧？你是财政部啊，你管着银行的钱，这钱得用到该用的地方。所以说你看，肝藏血，肝主生发，肝藏的血不是给肝自己用的，是给五脏六腑四肢百节，是给全身的生命来用的啊。所以这个大将军了不得啊，这个大将军，这个要宰相肚里能乘船啊，他得大，你肝藏血呀、啊、所以说你像那个胆一样，你也用老鼠作为他的形象代言人，他能藏多少啊？所以那个年代啊，人们常见到的说肚子最大的啊，肚子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老牛啊，是不是啊？老牛的肚子最大哦，最能藏啊，不但藏，你还得生发呀，啊，还得生发呀，啊，哎，这老牛勤勤恳恳，啊，能干活，而且这老牛啊，它不毛躁，啊，不毛躁，你不像啊那个什么驴呀、啊、马呀、啊，是吧？你看那马拉个马车，跑挺好，一遇到人多惊了，所以说这个。牛它是很稳重，很踏实，很有后劲，所以啊叫甘者将军之官，用牛来做他的形象代言人，是吧？一个是用牛做形象代言，一个说这甘血藏的多，二是说甘的这个将军之官踏实肯干啊，踏实肯干，是吧？而且呢，你看这牛，它没有老鼠活分，啊，没有老鼠活分，所以说啊，你这个羊，它不是你那个羊大还是羊小，羊是主活力，所以这一羊生它有活力，哎，逐渐逐渐的什么呢？到了这个。肝经当令这儿，哦，它肝血藏的多，阳气在逐渐生发，但肝属于什么呢？内脏，它是属阴的。哎，那么往下啊，子丑寅卯嘛，寅时啊，寅时，哎，肺经当令啊，肺经当令是吧？肝值完班了啊，轮到肺值班了啊，肺值班。肺是干什么的啊？肺五行属金，是吧？他的形象代言人是下山的猛虎啊，下山的猛虎。那么肺为太阴啊，守太阴肺经啊，守太阴肺经。肺主人身之皮毛，肺者相父之官，肺经它是起到气血二次输布的作用啊，气血二次输布的作用。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什么呢？叫肺朝百脉啊，肺朝百脉。这个朝什么意思？哎， 就古代那上朝朝见，你可见肺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是不是？哎，这个大家可以把它当第六句话把它记上，肺朝百脉啊。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知识啊，就是人有上中下三焦啊，上中下三焦，上者心肺啊，中者脾胃，是吧？啊，下呢啊，下者为肾啊，下者为肾。说讲这儿怎么还插播了这个三焦的界限呢？哎，上焦如雨雾，什么意思？就是上焦心肺，心脏把气血输布全身，而肺主气，肺主气，肺呢又进行了气血二次输布，除了大的血脉通完之后，小的血脉皮肤毛窍，哎，这气血也输布过去了。而这个气血输布不是通过这个大血管脉流过去的，它怎么的？通过气带过去的。哎，就像那个雨后出现彩虹了，那个雾气一样，把它气血输布过去。所以上焦如雨雾。那中焦呢？哎，中焦如酿酒。什么叫中焦如酿酒啊？说我们吃五谷杂粮啊，最后呢这五谷杂粮啊在脾胃这儿生清化浊啊这清气啊，这清的啊变成了什么呢？气血滋润这个五脏啊，而这浊的呢，浊的变成糟粕残渣排出体外。哎，说这个怎么跟那个酒房酿酒一样啊？把粮食是吧，包括咱们制作那个酵素也是这样的，把水果是吧放到封闭的容器当中啊，完了加上发酵的这个什么呢，发酵的这个酒曲，哎，一段时间你是蒸啊，你是煮啊，你是外边加温啊，怎么怎么着，哎，那个里边产生了丰富的化学反应之后，那流出来的精华叫酒，是吧？你看老喝酒的人，什么头锅头二锅头是吧，还有尾酒是吧，你刚喝出那酒很浓重啊，你到后来那个酿到最后了，那酒就相对比较淡了，发酵没那么剧烈了。所以人生啊，我们吃五谷杂粮化成我们的气血，后来呢我们改出小便排出糟粕，这人也跟酿酒似的，是不是啊？哎，在体内经过发酵生物酶的作用，你看精华被吸收，糟粕被排出，所以人生也是在酿酒。那么下焦如绝毒，什么意思啊？肾和膀胱，这下焦叫相当于下水道啊，相当于下水道啊，把肺水